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51， 日元 104.05，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28， 人民币 6.5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211， 澳元对美元 0.7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8 美元，卖出1863.6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世界各国最近发生啲乜嘢城中大事？一齐问一下中国安老事务专家曹婷博士。 近日咧，国务院咧就出咗一条通知咧，就系话我哋老人家咧依家喺运用智能技术方面咧就遇到好多嘅困难啦。咁呢条通知嘅目的咧就帮助我哋嘅长者啦，面对呢一啲嘅困难要提出一啲嘅要求。我哋老友记咧，譬如去出行啦，去处理一啲政府相关嘅事务方面咧，其实就会遇到好多嘅智能化嘅问题。前段时间咧，就因为疫情嘅关系啦，我哋推出咗一个健康码。咁我哋好多嘅长者咧，可能对于嗰个智能手机咧，就未必用得咁好啦。好多时咧，就去遇到好多方面嘅困难，可能去一啲嘅公共场所啦，就唔俾佢哋入嘅。咁呢一个方面咧，对于我哋长者嚟讲，就未必是那么方便。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根据个图案，咁可能有几隻颜色嘅线一齐重叠喺一幅画上面，形成一个更加有 colorful、更加鲜艳嘅一个嘅作品。 佢系郑伟浩。他的艺术作品足以令香港人引以自豪，无论是 Harry Potter 高比仔 Johnny Depp 或者是漫画的超级英雄，一个个栩栩如生。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请来这一位一线无缝肖像线画艺术家郑伟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 越夜越精彩，李慧圖的主持之下，咁佢完成佢嘅工作之后咧，佢翻去休息下啦。咁啊，紧接住咧就到呢一个节目嘅出现，但佢嘅休息之后咧，佢又翻正工嘅。电台系一份啊，佢中意嘅一个兼职嘅工作啊。今日是12月8日，农历是10月24日，星期二。朝头早起身睇睇个钟，就嚟09分，5:09。气温呢就19度啦吓，今日最高22度。 不用遮掩再去。趁着微光，在这无梦的深宵，放心轻跳，不用忍受忍耐你的需要。喝啖红酒，必说明日的目标，放心轻跳，这里只得我两人心跳，中平顿了，全城人像醉掉。我已再管不了。Oh darling， 如凭着什么眼泪传递，占有你的一切。Oh la la。Oh darling， 怀内烈火烧毁了一切。隐约反映两心轻碰，投入微风，令这无梦的天空变得轻松。不断摆动，相拥两心失痛。再别回家，多进长夜中，听听那些是否。这里只得我两人心。中平顿了，全城印象最屌，我已再管不了。Oh darling， 如凭着什么眼泪传递，占有你的一切。因这晚是这个你， 今夜可否留底 ？Stay with me every day。Oh darling， 如凭着什么眼泪传递，占有你的一切。什么眼泪传递，占有你的一切。好啦啦， 好 啦啦，怀内烈火烧毁了一切，为何瞒自己？吻我，接近我，让我，让我也接近你。 Feel this way. 什么眼内全底占有你的一切。 黄海芹的今夜可否留低，夜晚都即将过去啦，而家系五点搭三嘅时候啦，咁希望你都系会留低。节目开始嘅时候，一路会系支持住听呢个节目，同你一齐度过每一个清晨啊！时间五点十五分啊，星期二嘅天气咧都系同琴日差不多啊，咁啊有东北季候风啦，正系影响广东噶。今日会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嘅温度19度，相对湿度68%。咁预料呢、这个有东北季候风啦，其实就会喺今日咧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啊。咁预料季候风咧会喺未来几日咧缓和，而该区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受冬季季候风嘅影响咧，下周初华南会系再度转凉，气温显著下降，即系对我哋都有影响啦。天气就系咁样，人生都系高高低低，天气气温都系一样，万物都系咁啊。今日咧就最高嘅紫外线啊，嗰个指数咧大概系4啊。咁啊，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啊。周慧敏，感情的婚礼系分开嘅婚啊。 不必一声声，因为你的解释只等于惯例。就算然被你蒙蔽，仍没法对应你的虚伪。真心相依的关系，你不应多番偷偷作弊。就算是心醉着迷，仍是要把这份爱摧毁。爱他没有问题，再别要跟我为礼，再别说谎一生一世，然后叫我再一次悲凄。在微凉秋季，望长夜星辉，让沉默把我任意再情是美丽，情是珍贵，但你只喜爱虚假关系。让情路封闭，让情泪充斥，让明日的我抹去这伤势。情是美丽，情是珍贵，已经不可挽回一切。让明日的我抹去这伤势，情 情是美丽，情是珍贵，但已经不可挽回一切。在微凉秋季，望尘日星辉，让沉默把我任意再吞噬。情是美丽，情是珍贵，但已经不可挽回一切。热情是美丽，柔情是珍贵，但这天只好葬于心底。 明一派的《忘记他是他》。那个音乐编排方面都好似一种好游离嘅感觉，嗯，即系好迷茫啊，咁样样，系咪想忘记一个人，忘记一啲事，系咁嘅状况啦接近五点半啦，气温十九度啊。 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 They call The Animals 嘅 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你嘅屋企望出去嘅环境会唔会睇得好清楚？日出吓，东方吓嘅系太阳升起嘅时候咧，一日嘅开始啦吓，已经接近五点半，一啱会有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我哋到六点半嘅清晨上嚟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显慧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法案将送到参议院表决。如果同样获通过，就会送交白宫。根据法案内容，美国政府会为已经持有签证并身处美国但返回香港后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亦会加快处理为逃离政治迫害的港人赴美难民申请程序。法案又定明，美国应该鼓励盟友和合作伙伴为逃离迫害的港人提供类似庇护。由于现届国会将在出年一月初届满，届时未获总统签署生效的法案都会被视为作废，法案能否成法仍然是未知之数。美国总统特朗普阵营挑战大选结果的努力再次遭到挫折。特朗普团队的前律师先后入禀密歇根州和佐治亚州法院，要求撤销民主党拜登胜出的结果，并宣布由特朗普胜选，但两项诉讼都被驳回。底特律地方法官认为，原告要求法院无视为选举而建立的法律以及数百万名选民的意愿，目的是要动摇民众对政府和美国民主体制的信心，法院不会容许这种行为。亚特兰大地方法官巴顿认为，原告人希望法院利用裁决取代佐治亚州支持拜登的250万名选民的决定，他无意这样做。另外，佐治亚州应特朗普阵营要求重新点票后再次确认由拜登胜出。委内瑞拉国会选举结束，总统马杜罗领导的执政阵营一如预计在反对派杯葛下大胜。马杜罗发表电视讲话，指执政党相隔五年重新赢得国会的控制权是全体人民的胜利，国家将会进入新时代，同时呼吁反对派和政府对话。美国、欧盟和十个拉美国家表明不会承认选举结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和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都谴责今次不符合最低诚信标准的选举。华府将会继续承认反对派瓜伊多为临时政府。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认为，选举未能符合最低国际标准。巴西和哥伦比亚说，投票缺乏合法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069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1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1，日元104.03，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1，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85美元，卖出1865.5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萧希婷。当大家的双手有污垢的时候，最好就是用清水和碱液去清洁双手。如果情况真的不许可了，没有清水没有碱液，就可以用随身带备的酒精搓手液去消毒双手。不过有个温馨提示，就是每次洗完手或者消毒完双手之后，最好就是用一些滋润的护手霜去滋润双手，如果不是，皮肤很容易会干燥痕痒的。大家记得抗疫之余都要保湿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今日睇咗香港暖流未啊？你冇听错啊，我系问你睇咗未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面书直播环节， 逢星期一，原子配、侯伟新，你估我唔到，学各国语言，唱流行金曲，你真系知佢唱乜？ 逢星期五，萧希婷、邓添乐、师傅驾到，学 Hello Way， 小徒弟拜见大师傅，唔怕佢唔教，只怕你唔学啫。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系啊，年代唔同啦，而家听收音机咧就可以好多个方法，唔单止净系听啦。咁啊，头先侯伟生都讲啦，系啊，系睇噶，因为咧而家喺香港暖流里边咧，即系或者系五台啦，整个五台上咧，都好多啲年青小伙子啊。其实佢哋就一个啫，好似喺赛跑道上嘅个接力赛咁，一棒交一棒，咁而家交俾咧啲后生嘅咧嚟到系去做一啲为长者做嘅节目咧，其实几好噶。咁啊，长者咧又可以年轻啲啊，又可以接受一啲新嘅事物，咁所以咧又可以系喺佢哋嘅带导之下咧学下玩啊啲而家嘅面书啊嗰啲，咁啊好多嘅五台嘅听众咧都有支持噶，佢哋成日玩啲直播咧，咁你可以有啲即时嘅反应，又可以睇到班后生仔，咁咧真系足不出户咧，你都会唔闷啊！咁如果冇面书嘅唔紧要，又继续好翻，好似即系你以前嗰个方法啦。听住收音机，因为可能你要做嘢噶嘛，一路做嘢一路听都得噶。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可以好得闲嘅咧，又可以用埋你的眼睛去睇啦。咁咧你就记住揿个赞啦。咁所以而家咧喺呢个时代嘅改变嘅之下咧，好多嗰啲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咧，你都会见到啲庐山真貌啦。咁近期如果你有睇面书嘅时候，可能或者你哋会睇到清晨上嚟咧，都拍咗啲片段啦。主要咧就系话俾你听，我哋有啲咩节目嘅内容啊，好似今日会出街。就是星期二啦，崔博士就会继续讲这个是更年期，男女都有更年期的前列腺病变之 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今次就会讲到最后一集的了。而在这个面书里面都有宣传的内容是怎样，所以你都见到我们两个在坐在跟大家谈，就是目的是大家要照顾你自己的健康，如果有这类的问题就要是不容忽视，要正视这个问题，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咁啊，六点后咧，崔博士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话题噶啦。咁亦都当然啦，你睇呢个面书嘅时候，亦都希望你赞一赞啦吓。你喺五台之友里边睇到啦，或者喺我嘅个人专页里边咧，你都会睇到呢一个片段噶。12月8日就系今天嘅生历日子，农历系10月24日。5:40啊，早晨。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 俗话嘅梦醒时分啊，醒啦，系啦，要准备起身翻工啦。咁有啲朋友可能都一个礼拜里边有两天在家工作，咁在家工作有即系以前嚟讲咧，就真系唔系使点做。但系而家可能呢个新常态都已经系大家习惯咗啦，咁所以真系可以喺屋企咧就在家工作，透过呢个电脑啊、视像啊，咁大家可以倾下。 开会啊，咁都可以继续进行。然之后咧就开完会啦，各自做嘢嘅时候，你都真系要做啊，或有啲嘢你要赶工，继续要交噶。咁所以咧都系一样翻工啊。咁起码都好啲，你就唔使行出去出去出边，唔需要周居劳顿。咁咧在家咧，你都悭翻好多嘅时间。咁都跟翻个规矩做嘅，真系喺翻即系你办公时间里边做嘢，然之后就去翻食晏嘅时间就可以松一松咁样啦。咁如果一路都以系呢、這个以后喺呢个状况，唔知个社会又会系发展到点样啦？咁每一日都有啲嘅新嘅事物，其实系都会系呢个新嘅事物里边咧，咁我哋又会思考一下啊，摆喺自己身上会点咧吓？咁当然希望咧，每一日嘅新嘅事物咧都系好嘅嘢啊，对整个世界对个人都好，咁啊唔希望听到一啲即系负面嘅新闻，一啲有几多几多人确诊啊咁。咁希望呢个第四波嘅疫情咧，大家喺个合作之下，喺呢个保护自己一个卫生情况之下，慢慢都能够喺合作之中咧，将呢个数字减低就好啦。星期二的清晨5:45啊，而家温度比头先低咗1度嘅，而家温度18度，今日最高22度。 荷叶之花。心也露笑容，脸是我的梦，胭脂初染的红，脸是我心中的一切幻想，幻与空，清新花气徐徐送，星光里觅我的梦，不分洁白与嫣红，千朵鲜花笑着为我开。好比仙子降落俗世中，轻轻泛舟过水面，清清山下上芳蓉，花香之中我看着晚空，朵朵鲜花似在佛塔中，荷叶之花的心也露笑容，连入我的梦，好比水与交融，沉溺爱海。不管。 莲花出淤污泥而不染，林子祥的水中莲。朝早呢有些朋友呢、哦、一起身第一时间呢都要是看看自己悉心栽种的这个盆栽到底它成长成点呢。 玫瑰雾里难辨远近，风雨缘分，无道心事更是迷离，找不到雾里人，云里雾里人在哪？ 气温是18度，今天最高22度、啊、刚刚我们听的芬妮的雾里玫瑰，你家栽种的盆栽长成怎样、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翠。清晨喜欢做些什么？我第一件事就会打开自己花园的玻璃门，哇，跟着呢一阵好清新的空气就会迎风扑面，跟住就淋花，因为呢我好鍾意见到花同埋叶上面嗰啲嘅水珠，令我觉得一日嘅开始好有生气。然之后呢我就会入屋饮一杯蔬菜汁，呢杯汁呢就纯粹係啲蔬菜同生果做成嘅，咁可以饱肚啦，亦都可以作为我早餐之用嘅，係咪好清新呢？然后我就去展开一日愉快嘅工作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唔该，我 我想要两张戏飞。 小姐，而家戏院唔开啦，两星期后再嚟啦。 吓、啊，咁我都要娱乐噶。 咁介绍你听个电台节目啦，有电影介绍，有教你煮嘢食，又有歌听，仲有好多社会家庭资讯添。 吓、啊，呢、這个世代仲有咁精彩嘅节目啊？ 咪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由陈永红、叶蕴仪主持嘅《有你同行》咯。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今日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 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尽全力，怎么可先尘？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累。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 協助分發，目標是在疫苗獲批後24小時內向訂購的醫院和其他場所分發首批大約640萬劑疫苗。衛生部長阿扎說，白宮將在當地星期二和州長、藥廠連鎖店和運輸公司舉行疫苗分發峰會，期望向世界全面展示分發計劃的細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069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1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06，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1，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19美元，卖出1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喜悦一家 资深传媒人车淑梅话：讲故事同唱歌一样，最重要就是锻炼气量。 其实唔单止是歌手，佢需要去调节自己的气量。其实我哋平日喜欢讲故事的人，都非常之重要。 12月8日开始，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收听喜悦一家参赛作品，同投选心水的参赛队伍。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港台电视30日历史23事之楚汉， 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逃亡到荥阳，虽然荥阳一条鸿沟将刘邦同项羽分隔开，但两人自此展开一场2年多的拉锯战。被范增离弃的项羽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刘邦又会使出什么妙计力挽狂澜呢？ 历史二三时，楚河第三集，楚河看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钟时间啱啱踏正吓，喺、啊。零呢、这个即系答二嘅时间系十分啊，一零我系讲咗个零嘅，六点两个字系六点十分。咁今日咧就系十二月八号，农历咧系十月二十四日啊，星期二啊。依家咧我哋会有阿崔博士喺处噶，呢、这个时候睇睇天气情况先，都系呢排系凉凉地噶啦，大家系留意一下，保重自己身体啊，一定要健康啊。咁今日咧就东北季候风咧系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多云和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9%，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二月八号星期二朝头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展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听听你嗰个金句先吓。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好似学生哥咧，温书咁样，你一路读一路读咧，次次咁念口往咧，背诗啦，以前嗬，咁就一路背下背下熟晒噶啦啲嘢。 容易入脑咧。 系啦，咁我哋咧就一路都系讲紧更年期，而家去到就由前列腺病变嘅问题里边咧，都有滋生呢个前列腺增生嘅问题吓。 冇错。 嗯，咁今次嚟到咧就第五集噶啦。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记得咧，崔博士咧就讲咗有七个症型啊。当中都解释了一些了，咁不如你或者重复一下呢七个症型先啦，系嘛？ 我哋讲过嘅有肺热涌滞、湿热下注、中气下陷、肾阴亏损同埋肾阳不足五个嘅，剩翻两个咧，今日讲埋佢。 系啦，咁另外嗰两个咧我都记得嘅，不如逐个问你啦，好嘛？ 好嘅。 第六个咧就系肝气郁滞啊，系点咧吓？ 嗱，呢啲咧。一到肝气郁滞嘅嘢就系同情绪有关嘅，增生咁即系小便唔畅顺啦，或者甚至唔通啦。兼见咧有啲情绪嘅问题，情志郁结。 嗯， 咁肝经经过空胁嘅，我哋话空胁胀满啊，顶住顶住，心烦又容易发嬲，口干喉咙又干干咳咳，呢啲都系一啲肝郁症状嚟嘅。 咁有咩医治方法咧？吓， 嗱个治法咧，中医就系疏肝解郁。同埋通利小便啦，一条方咧叫柴胡疏肝散，入边嘅药材咧有柴胡、白灼、止渴、石甘草、陈皮、香附、川芎，咁啊再加埋咧用一啲 散結利尿的方劑加減運用就可以的 了。嗯，這些都是古方啦，在這裡就其實是給大家參考的，真正要用到它的時候都是要請教專業人士。 多謝先提點， 但永遠都要提一提。好了，第七個症型就是下焦瘀了。我記得當時我突然間聽下什麼瘀了但其實都是有些瘀的，是吧？ 好像面懵懵那些瘀了其實 是有些瘀血阻滯解嘅，呢个下焦瘀咗嘅症状咧，就系啲小便咧一滴一滴咁样滴出嚟嘅，淋漓不尽啊！即系出嚟嘅时候咧，有啲觉得痛啦，或者咧屙极都唔完咁嘅，滴下滴下，或者咧啲尿咧尿细如线啊，好似条线咁样咧流出嚟，甚至咧完全屙唔出，塞住晒。嗱，仲有啲兼症啦，即系你可以见到咧，啊，你嘅少腹区急胀满，即系话咧，肚脐附近成个腹部咧都胀胀啊、顶顶咁样啦，亦都会有啲痛噶噃。咁有时咧射精都觉得痛，嗱，呢啲咧都系一啲淤血阻滞嘅症状嚟嘅。 哇，其实真系如果真系有呢啲情况咧，系几痛苦噶吓。 系啊，系啊。 咁有咩方法系可以医到咧？又 嗱，个医法就系化瘀散结啦，同埋通利小便。有一條方叫做代抵當湯，抵當湯是一條古方，在《傷寒論》入面出的，這條代就是現代一點的，入面的藥材有大黃、當歸美、桃仁、生地、穿山甲、桂枝和芒硝，加減運用就可以了。 咦，裡面其中有一個現在是禁用的，穿山甲 啊，沒錯了，錢真是醒目。穿山甲呢因為環保的原因，就不准用的了。 是啊， 我們唯有可以用另外的藥材，譬如有些散結作用的，或者通利作用的，譬如做角刺，用通草、路路通等這些藥材去代替了它的 了。嗯，再一次提醒大家，所有提供的這些坊間那些即係所謂秘方咧，就而家咧係唔可以咁用，不過大家知道一下嘅啫。真正真係有事咧，都係要病向前中醫嚇。 即係俾個概念大家， 冇錯， 中醫點樣醫呢啲咁嘅前列腺增生嘅病變嘅？ 係啦，嗱咁啊，我哋一路即係前後幾集咧，就講咗前列腺增生嘅七個症型，亦都解釋咗啦。咁跟住我哋又想聽下古仔先，記得咧上個禮拜咧，崔博士咧就提供咗查理卓別靈。嘅一啲名言係啲正能量嘅名言嚟嘅嚇， 喺呢個時候特別需要正能量。 係啊，係啊。咁今次會又講咩咧？ 最近我睇咗幾個古仔，都係充滿正能量嘅。 嗯， 都可以發人心醒啊。 係。 咁今日講一個先。 好啊，好啊。 嗱，話説有間公司咧就舉行聖誕晚會啦。咁啊，啲老闆啊、啲高層同埋所有員工咧都出席嘅，啊一個傳統嚟嘅。嗱，晚會中咧亦都有一個傳統嘅抽獎活動，個個出席嘅人咧。人人都要拎$10出嚟作为抽奖的基金嘅。 系 嗱，嗰晚咧总共有300人出席，咁计一计，即系有$3,000做奖金啦。 嗯， 不过咧就只能够有一个人抽中嘅啫。 系 啊，呢个幸运儿咧就可以抽中咗就全部攞走所有奖金嘅。 咁通常咧都系咁啦，嗰个得到奖嘅就梗系好开心啦，个个都希望抽中就好啦咁样。 啱啦，嗱咁抽奖之前咧。大家都用紙寫低自己的名 字， 就放入個抽獎箱度，咁即係有個希望啦，係咪？ 係。 其中有一個咧後生仔喎，呢、這個男職員啊，佢就知道咧公司有個清潔阿嬸就好需要有筆錢咧，因為佢個仔病咗啊，冇錢做手術，咁所以咧佢愛嚟咧做手術費之用嘅，但係咧籌極都籌唔到。但係佢諗起自己亦都唔係咁急需用錢啦，咁佢好心嘅，一諗到咁。咁佢，你估点做咧？佢谂下，嗱，我写低阿婶个名喺自己张纸上边抌入去，最多咪多咗1/3嘅机会添啦，系咪？夹埋阿婶嗰份都系2/3嘅啫噃，1/5，但系都好啊，都尽咗自己嘅即系一点好心啦。 系， 咁佢抌咗入抽奖箱啦，咁啊开始抽奖啦噃，啊！你估個結果係點咧？先 通常如果呢啲啊，梗係嗰個最需要得獎嗰人抽到啦，係咪？ 係啦，好似奇蹟咁，真係阿嬸抽到喎， 係 一個人攞咗$3,000獎金。 哇！咁可以解決咗做手術嗰個煩惱啊，個費用有啦嚇。 冇錯啦，咁啊，全場咧都大力拍掌啦，個個都祝賀佢。 係 嗱，咁呢個後生仔咧，佢雖然唔係自己中獎，但係覺得哇，真係～比自己中奖更加快乐， 可能佢谂啊，系咪就系抽中咗我写咗阿婶嗰个名嗰张咧？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嗱， 都散会啦， 系 个个咧都离开个会场。咁啊，后生仔又经过嗰个抽奖箱，咁啱咪打开咗个盖， 嗯， 咁佢顺手系咁以攞张嚟睇下咧，咦，竟然又系阿婶个名字， 哦， 啊，佢好惊奇又好好奇，啊，点解咁好彩两次都抽到阿婶个名嘅咧？ 嗯， 于是攞多几张出嚟，啊，一打开， 吓， 虽然啲字迹咧张张都唔同， 哦， 但个个都写阿婶个名字， 咦，系咪全部都系咧？嗬， 啊，可能系，不过佢就冇睇晒， 嗯， 不过。他即刻就明白啊！呢、這个圣诞奇迹其实不是天赐嘅，就系、是、原来呢间公司真系充满爱心，啲职员咧大家合力共同创造出嚟嘅。啊，咁佢谂到咁，出到门外，举高个头，深深吸一口清新空气，即、 嗯、 刻觉得真系人间有情有爱啦。 啊，你一路咁讲起呢个故事咧，我记得好似都。有印象中睇過嘅， 就係啲網上故事嚟嘅。 係啊，或者人人係咁樣幾好，可幫到呢個嬸。同埋我諗，其實人咧基本上都有一個幫助人嘅心嘅。咁如果人人都有個愛心咧，就好好多啦。呢、這個世界啊， 其實引申嚟睇咧，助人都可以助己嘅。 係， 我就咁諗啦。喺而家呢個新冠肺炎嘅陰霾揮之不去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嘅情緒都陷於低潮咁滯噶啦，係咪啊？一波又一波。个个都希望快啲有奇迹发生， 啊、快啲走啦！嗰、那个 系啊，挨到几时咧？ 系咯。 咁大家又退一步谂下啦，如果人人啊都愿意啊为压止呢个疫情，尽力做好自己嘅本分，咁啊真系有可能咧就成为创造奇迹嘅一份子噶啦噃。 嗱，呢个咪又团结就是力量，同埋你系其实聚焦咗嗰股嘅。同心啊，咁应该都可以改变到一啲嘢噶嘛，系嘛？咁所以嗰、那个你话即系愿意去压止呢个疫情，其实就系好简单，大家做翻自己本分，戴口罩啊，少啲去多人嘅地方啊，勤洗手啊，你掂嗰啲咩咧都唔好揩落块面度啊，咁即系尽量保咗自己安全， 系咯，系啦，人人如果大家都咁样做。咁唔單止幫到人哋，亦都幫到自己。嗯、 其實咧就係、是、守規矩嘛，又係咁樣啫嘛，唔好犯規。一犯規其實咧係一個自私嘅表現，你會累及他人啊嘛，嗬。 絕對啱。 嗯，咁希望大家都係有呢個愛心，做好自己，其實你都幫到自己為先啦。 咁就希望個奇蹟快啲嚟、 嗯， 疫情過去。 係啦，嗱呢個係一個部分啦。另外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健康開心呢？飲食都係好緊要嘅。咁啊，崔博士呢排講緊呢個前列腺增生啊。咁今日介紹呢個湯水會唔會都係幫、這個、 都 係 相關嘅，有關嘅。 咁係咩嘢呢？今日介紹 個、啊、名叫做雙花三草茶。 邊雙花呢？ 嗱，雙花咧就玫瑰花同埋菊花， 系 三草咧就夏枯草、車前草同埋通草。 哦，咁聽下啲份量先。 一人量嘅，玫瑰花六克，呢、這個要厚下嘅；菊花五克，夏枯草同埋車前草各十五克，通草五克。再講一次啊，玫瑰花六克厚下，菊花五克，夏枯草同埋車前草各十五克，通草五克。 嗯，咁 唔使肉嘅， 系即係比較清啲啦。 係啦。 咁、那个做法系点 咧？洗净材料啦，攞啲水冲一冲啲灰尘啊等等。 其实染一染都得， 染一染得噶啦。用四碗水猛火煲滚之后，收慢个火， 嗯， 再煲多半个钟到。 系， 最后咧就放啲玫瑰花入去咧，焗佢十分钟左右就饮得噶啦。 咁即系大概八个字到啦，吓四十分钟。 系咯。 咁如果我饮完一次之后又可以翻焗一次嗬，系咪？ 绝对可以，呢、這个可以 吓。系、嗯、整个嘅功效系帮到啲咩咧？ 嗱，玫瑰花我哋话疏肝解郁，同埋和血调经；菊花咧就疏散风热，同埋平抑肝阳；夏枯草咧能够清肝火、散郁结；车前草就系清热利水、通淋啊，利尿好好嘅。 嗯， 同埋清肝明目；通草咧亦都系清热利尿、通淋。咁成个饮品夹埋咧，就系有疏肝、清肝同埋利尿嘅功效啦。 嗯，咁呢个系男女都饮得噶啦， 其实男女都饮得嘅，甚至啲小朋友啊，有啲小朋友有时屙厄尿啊，我哋话佢湿热咧，都饮一两次无妨嘅。 系，咁如果感冒嘅得唔得啊？ 都可以。咁當然頭先講嘅小朋友，梗係個量就少啲啦，譬如飲一半到啦。 嗯，就唔好經常係咁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問題，先至俾佢飲啦。 啱嘅。 嗯，好啦，臨尾咧又小 tips 啦，就繼續咧。你上個星期都講緊雪耳啊，有唔同嘅食法嚇，就講咗三種噶咯，已經。 冇錯，今日再介紹多兩種。 係，第一種係咩咧？今日嘅第一種。 嗰啲氣血兩虛啊， 介紹一人量的材料啦。 嗯， 用五指毛桃60克、雪耳10克、大棗或者紅棗都得，去核5粒，圓肉、龍眼肉啦10克。再講一次啦，五指毛桃60克、雪耳10克、大棗5粒。龙眼肉十克。 嗯，咁个整嘅方法嗱，雪耳梗系一定系浸咗佢先啦。 系啦系啦，其他都系洗净佢就得噶啦。 系。 咁啊，用五碗水倒啦，煲滚，就收慢个火，煲多半个钟。 系。 咁如果中有少少甜味嘅，咪加少少冰糖啊咁啦。 嗯。 其实大棗啊、龙眼肉啊都有啲甜味噶啦。 系。 咁啊，一个星期饮两三次都得嘅。 个好处喺边？ 可以补气啦，滋阴养血，适合一啲咧气血两虚啊。同埋咧，脾黄骨瘦嘅人士服用嘅。 嗯，好，好啦，最后一个即今日嚟讲吓，就系另外一个系雪耳嘅整法系咩咧？ 嗱，呢个咧就系适合嗰啲血虚体寒嘅人饮用嘅，一人量。 嗯， 个材料咧又系雪耳啦，一样咧浸咗备用啦。当归10克，雪耳10克。唔中意当归嘅，你咪用红枣10克嚟代替啦。 嗯， 乌鸡仔一只，就金华火腿30克，生姜3片。再讲一次啦。雪耳同埋当归各10克，唔中意当归可以用红枣代替，都系10克。乌鸡仔一只，金华火腿30克，生姜3片。 哇！呢、這个材料咧就系劲啲嘅，又有鸡又有当归，正因为太过血虚 添啊， 系咯。咁因为可能佢血虚得紧要， 重点 需要补啲嗬。 冇错啦。 咁点样整咧？ 雪耳又浸咗备用啦，乌鸡汤好去皮毛同埋内脏。咁啊，用8到10碗水咧，将所有材料。煲佢大约2个钟，剩翻2-3碗水，调味就饮得噶啦。 系，咁主要嘅功效系咪真系补到佢可以啲血气运行啲咁样咧？吓， 绝对系啦。嗱，呢个汤水咧可以滋阴养血、补虚，就适合一啲血虚体弱又怕冻嗰啲人士服用嘅。 嗯，咦，琴日系大雪，通常24节气咧都好准噶嘛。就算唔系当日系正正冻咧，喺嗰段日子里边咧都好准嘅。 开始凉啦，至少 系啦。咁冻嘅时候咧，食呢一个啱啱你提嗰个嘅补品啦，可以话系咪啱晒咯？嗬， 绝对系啦。入边尤其是咧，譬如话有生姜呢啲可以散寒嘅。 系 咁饮落去咧，个人会暖啲咯。 好啊。啊，今次都好豐富喎，咁大家咧可以照版煮碗啊，就嚇。同埋如果你唔係好記得嗰啲材料啊、啲份量咧，可以上網重温嘅，去香港電台網頁3w.rthk.hk 香港電台15台。又話下個禮拜咧，我哋都係繼續講呢個前列腺病變嘅問題啊嘛，係嘛？ 不過新嘅話題啦，就係前列腺癌啊。 哦，呢個最唔想聽到，但係你又要知道啲資訊。 对， 系咁，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拜拜。 咁望望大钟咧，仲有大概3分0钟到6:30啊。呢个时候有古天乐，佢唔系歌手，不过我哋都接受。佢唱得都唔错。 为着旧爱正在结疤，再也不敢多讲错话，令任何人遗留任何 男朋友 挂。寂寞令我满面雪花，连情感都很想放下，尤其是你这样爱他。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讲出感觉后，才直说你有男朋友，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牵一牵你手，我便甜蜜够。实在是我太没眼光，再也不敢诸多期望，为任何人遗留任何感觉，实在没法努力说谎，望我可一生 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伴我妄想的不会有牵一牵你手，我便甜蜜够。 古天乐的男朋友。好啦，咁啊，听日咧星期三，我哋有雷博士啦。上个礼拜讲咗世卫最新嘅报告，非传染病健康运动嘅指引当中咧，都提及到你可以多啲运动啊，都有防跌嘅。咁听日咧就会真系讲预防跌倒，我哋三代都有责，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气温十八度，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显伟报道新闻。好邻社北区教会表示，教会的汇丰银行户口无故被冻结，传道人陈海庆和太太的户口亦都被冻结，质疑事件是报复教会的义工团体守护孩子行动。好邻社北区教会在社交网页向汇丰银行副主席兼汇控亚太区行政总裁黄东胜发公开信和声明，批评冻结户口的做法是政治报复，又说过去一年守护孩子行动在示威现场做人道支援，但在政权眼里是反抗的代表。教会说是在2016年注册为认可免税慈善团体，至今由有心人和会友捐赠，全部都是合法捐款。冻结令教会提供免费宿位给无家者的服务立即终止，要求汇丰解读有关户口，并为解冻行动给予合理解释。美国增至1480多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280,000人死亡。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警告，圣诞和新年假过后，疫情可能变得更差，形容国家正处于非常关键时期，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人口最多的加州单日新增30,000多人确诊，再创新高。州长下令在重症监护病房容量不足15%的地区24小时内重新实施封锁。在纽约州，州长国务说，为避免病床严重短缺，卫生官员将下令医院将病床容量增加25%，并要求退休的医生和护士再度投入工作。另外，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亚尼日前确诊后要入院治疗。特朗普表示接到朱利亚尼的电话，对方情况良好，并无发烧。英国和欧盟仍然未能就未来贸易关系达成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未来几日会面，以推动谈判进程。约翰逊和冯德莱恩星期一通话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在公平竞争、管理和渔业三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未实现达成协议所需的条件。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早前向欧盟成员国代表汇报谈判进展，有官员透露巴尼耶的讯息令人非常沮丧。有英国官员形容目前正处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如果欧盟未能妥协，英国准备好退出谈判。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遇袭身亡事件再有新进展。 有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话，法克里扎德是被配备卫星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的机关枪杀害。这名指挥官表示，案发现场并无施袭者，由卫星控制的机关枪被装在汽车上，再透过人工智能技术将法克里扎德锁定为目标，一共射出13发子弹。虽然法克里扎德的妻子当时坐在隔离，两人相距只有25厘米，但他并没有被子弹击中。伊朗一直指责以色列同一个海外反对派组织是暗杀法克里扎德的幕后黑手，扬言会采取报复行动。以色列至今没有承认或否认与事件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